为祖国光复会成立80周年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4月28号发表了联合声明。声明指出，金日成主席在距今80年前的1936年5月5号建立了朝鲜第一个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体——祖国光复会。祖国光复会把金日成主席创立的主体思想作为基础，为全部动员朝鲜民族来实现国家的自主独立而进行了斗争。